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第二節回來，一個過氣中港車司機的獨白，想做一些關於經濟的事啦，同埋而家同埋過去啦，即係呢唔好成日都講古仔啦。咁可能呢就我技術唔夠，其實呢我答應咗有個女網友呢，佢俾咗好多資料我，其實我睇通晒睇晒㗎，但係呢因為呢習近平呀同埋中美貿易戰呢，我覺得唔係呢個時候講，咁自己又都睇咗好多資料，咁因為我即系咩个读书人，咁能力有限，咁希望用我把口啦，讲一讲而家大湾区点解我成日讲必然成功，成日俾人质疑啊！你拆大陆老鞋啊！咁我讲个点解先？点解我唔讲数字？嗰、那个点解嗰啲人有钱？点解咁有钱？点解佢一定成功？即系咁样讲，顺德当时要拼入佛山，其实顺德嘅经济实力比佛山强。上网查到资料嘅，顺德人咧系直接上书中央，唔好拼入去，但系唔得，卒之将佛山、将南海、高明、鹤山、顺德全部拼晒入去佛山区、佛山市。本身广佛同城区，同城区，而家又拉翻开，广州就食咗番禺，向清远发展啊！亦都向呢个花都发展。咁有啲人就问发展啫，有钱啊，係因为我哋香港人过去嗰30年喺大陆做工厂，包括其他嘅三支厂啦，其他国家香港人係最多嘅。进入咗之去之后，同佢哋租地起厂房收租，令到嗰度啲人村嘅人是大把钱，因为他租地的收益就即是好像我们香港的围村租了些地出去给些柜场，然后收了租，跟着呢就点灯、啊、有仔 出世了，有男丁出世了就分，亦都因为这样他们户口制男女一份，只是讲租而已，他们已经不用做，再加上呢他们习惯了一条村的生活，他们好像出去做事。而工厂大厦，即是没管就成栋工厂几万人都，你就是地头蛇。所有的村的人如果要找事做，即是不要坐食山崩啦，或者都不知几年年日月有钱分到，那我都有份事做啊。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屋有地，那就开铺仔铺头仔做一些厂的生意找钱咯。是咪卡拉 OK 啊，甚至做发廊啊，温州发廊都得啊，是咪，因为本地人啊嘛，派出所都系本地啊嘛， 系嘛？打个招呼，佢哋有利益嘅，咁咪只眼开只眼闭咯，系咪啊？咁嗰个产业链出咗嚟，令到本地人搵到好多钱，每条村都好多钱。所以点解招商引资咁重要？唔系净系话创收啊咁简单，而系实实在在佢你有厂进驻嗰度，佢啲人系搵好多钱。咁你哎呀，重复又重复，好烦啊！你咁系。仲有一样嘢，佢本地人系讲广东话，同你香港厂，佢普通话都识，同台湾厂系沟通到。第二，好似喺凤冈为例，佢哋附近嘅好多塘下人嗰样嘢咧，就做晒报关员，帮你啲厂，你啲厂要打关啊，我台湾厂嚟，人生路不熟，我要有支盲公竹，咩盲公竹好得过就系当地人咧？咁好多时候咧，台湾厂就咁样做，台湾厂管生产嘅就台湾人，因为揸得好严谨，因为佢哋知道生产就系佢哋嘅命根，控制品质，因为做来料加工厂，但系对外事嗰啲人，承包间厂嘅人，全部都系当地人。外事部经理走去同海关、外经委、政府部门、税局打关系、打招呼，呢啲全部都系我条村嘅人，同声同气同佢哋打招呼，容易倾。可以走到法律啦，使多少钱，而使多少钱嘅就曾又自己又攞一份，而承包饭堂一万人间厂喺度，承包饭堂嘅人早午晚三餐，每一餐每一间厂出几多钱，你哋本地人请外边嘅人嚟承包，咁嗰个人个老细又系本地人，咁佢又赚几多钱？开网吧嘅嗰个系本地人，佢又赚几多钱？即使佢懒唔做，佢做租俾你嗰、那个，佢又赚几多钱？最经典喺大湾区高腰，嗱听住啊，高腰即系肇庆端州区隔篱有个高腰，其中有一条村，佢成条村喺而家，我讲紧而家，佢条村有3000人。但是他有一间厂，估下那间厂有几人？11万，即是说这一间厂有11万人，这11万人他得3000人，3000人可能有1100-1200人，或者没有1100-1200人、有读书，有500人入了这间厂做些主要职位搵钱，然后你呢11万人就喺度生活，嗰笪地就佢租俾你嘅，租完俾你之后咧，你哋食饭、买菜、街市，全部都系佢哋嘅。佢哋呢条村赚你钱嘅，咁即系话用11万人养3000人，点冇钱啊？香港我哋系720万人口。780万人口都好啦，我哋香港嘅公务员体系有30万。我问你啦，用咁嘅比例，11万人养3000人，点冇钱啊？嗰啲人啲钱点嚟啊？到而家话腾笼换鸟，啊，唔使厂啦。中美贸易战，但佢已经稳落咗。第一、第二呢几年咧，厂已经系少啦，腾笼换鸟搬走咗，跟住就收地。房地产跟住再掠一笔，你收地㗎嘛，我咪卖囉，卖咗俾你，跟住我咪又嚟囉，跟住我咪又要赔单位俾我囉，我起呢间屋呢栋楼，你呢条村啊有几多人，就每一个人呢就个户口嘅就可能有500户人，咁就赔返500层楼俾你啦，500个单位俾你，唔係层楼，跟住就每一户再赔钱俾你，跟住有剩嘅发展商。咁呢嚿钱有几大呢？即好似聂德村咁，一户人3个人赔咗3个单位1000尺嘅俾佢哋住，另外仲要俾额外起返隔离地呀，都系个村地，起返3个单位俾佢，另外仲赔多2000万呀、啊。呢件新闻系上年发生㗎。钱点嚟呀？佢哋嘅经济实力系几强横。 点样可以唔成功？佢只不过将一啲产业链串成一条，然后将香港、澳门、珠海重新定位，深圳、东莞、广州、佛山、肇庆，而仲有你唔好睇小佢，有一啲叫江门啦，仲有你唔可以再睇小佢，仲有一件好简单嘅事嚟嘅，腾笼换鸟。好多揸到好正規啲一級城市反抗力弱，因為中產形成咗有錢佬啊！你試下喺隔離佛山啱啱做啦，啊咩有毒工廠，佢就即刻幾萬人走出門口就行你噶啦，一行完你唔敢起，咁你最後尾行去邊度？我哋中國人有句説話就係先破壞後建設，而家高腰所謂肇慶。高腰当然不是端州区四会啦，成个高腰向罗浮、云迪，即系罗浮、新兴附近屈南向广西走嘅地方，全部都系水泥厂，污染到不得了，行过去睇唔到个太阳，永远都见唔到蓝天嘅。点解啊？嗰度系种米啊，以前系种米最多啊，亦都系种好多士多啤梨啊。我哋行过抌低五蚊啊，落去田摘摘完之后，仲攞大袋走啊，变晒水泥厂，污染行业，甚至玻璃啊，玻璃厂啊最污染。你睇开平啊，你睇下恩平啊，有几多间？呢啲发达嘅地方就搬咗就做房地产啦。做金融啦，啊做服务业啦，然后将啲所有嘅污染厂，即使你冇加工厂到啦，佢搵落咗啦嘛，就搬去一啲穷嘅地方，广东省好多穷嘅地方啊，恩平、河源、梅州、黄昆山、东莞都唔系全部村有钱嘅，麻涌、中塘呢啲系冇钱，所以中招。好似深圳嘅，唔系好似中山嘅三角，点样要可同小榄、石岐呢啲比啊？系咪唔可以类比？一样有啲好经济好差嘅镇村，因为嗰阵时发展嘅时候，条例同埋可能啦，唔够老乡多啦吓，发展得麻麻地。咁但系我都咁讲。佢哋将一啲污染嘅行业冇搬嚟到，嗰啲唔系三支厂，你水泥厂三咩支厂啫？搬嚟咗一啲只眼开只眼闭，因为条例系写得好死嘅。条例我话俾你听啊，共产党而家佢哋啲环保条例真系严过香港九倍，但系永远都系十面埋伏，天罗地网。总有一线生机，就是有这些。咁但是事实证明了，我不讲，哎呀你这讲没意思的，污染晒啲嘢，哎未来子孙，咁又点？佢眼前嘅利益大于一切。如果当呢啲人做起上嚟，佢哋又再无声咗，然后将呢啲企业又掟去第二度。一路层层咁去珠海睇到嘅，珠海仍系几个岛嚟嘅啫。而家基本上咧，用 Google 一下咧 ，Google 一下，唔该，你唔好睇地图，你睇下 Google 一下珠江落嚟嘅出口，香港同澳门同珠海，其实而家系近咗三分之二。用 Google 睇啊，你千祈唔好用地图睇。用 Google 实景睇，你就觉得哇乜？原来我哋香港而家填海，珠江三角洲同埋呢个澳门咁近噶，有啲地方系唔好用地图，用 Google。仲有广东省系命令咗唔俾填海，好耐噶啦，唔俾开山，唔俾填海。是环保政策，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没有钱，我要地，我收地困难， 咁点啊？填咯。而家台山出边就填200公顷嘅地。我哋而家香港所有嘅堆填区多咗嘅泥泥石石，就全部运晒去台山度填。而家珠海，我话俾你听，都仲填紧。邓小平讲句说话，发展就系硬道理。我下个礼拜我就讲紧，我哋广东省嗰个经济究竟系点形成啊？讲咗基本上，头先我所讲就系而家广东省各条村、各个市镇，佢哋搵钱嘅方式存咗好多钱，而系到一个新嘅而家呢个环境嘅时候。佢哋有咩产业飙咗出嚟？我下个礼拜翻嚟同你讲，等你哋真真正正喂，其实系点噶？唔好成日网上讲，佢执笠噶啦，佢死紧，我哋唔讲呢啲。我讲嘅你听咗，自己翻去望一望，睇下我讲嘅系咪事实就知噶啦。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